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感应篇第66节。刑人之丑，揭人之私。回篇注解里面第一段讲得非常好，人之丑行，所谓言之欲而不可闻于人者也，以乃形容暴露之，则厚道既相，音质随选矣。这一段已经将恶作都同我哋讲出嚟啦。古人常讲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试问世间人，唔好话我哋呢个世间，六道众生，包括天道，都仲系凡夫，见思烦恼未断，边个冇过失？边个冇私隐？所以揭露人哋嘅丑行、私隐，呢种系最唔道德嘅事。一般讲，最伤感情嘅事，丧失自己嘅厚道，丧失自己嘅阴德，而同人结落深仇大恨，这种情形我们要知道，言语伤人，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，结落深仇大恨，冤冤相报，永无止境。世间从前读书人知道，都能谨守。古德讲，修行人最大的忌讳，就是讲人哋的好丑，乃至一切世事同自己冇关系的，口不可说，心不可思。但口说心思，便是昧了自己。这个昧就是昧了自己的良心。后面讲得好，若专念心，行守几个，哪得有功夫管他家屋里事？亦就是六祖慧能大师所讲的，若真修道人，不见世间过。他不是没眼看，不是看不到，没有功夫管人家的过失，自己一身罪业，一身过失，改过自身都来不及，哪有时间管人家的事啊？所以一个修行人在一生中道业有没有成就，这个是关键。喜欢讲人过失，喜欢打听人地过失，这种人绝对不是修行人，这种人绝对是三途的人。所以我们自己在六道里头，将来前途是怎样的， 自己心里被乜嘢都清楚，被乜嘢都明白。以前有人问我，话我会唔会堕地狱？我答佢呢句话唔使问我，你自己好好检点检点就知道啦。发起菩萨殊胜智牛经里面同我哋讲嘅毁谤三宝，毁谤修行人，毁谤嘅罪都喺阿鼻地狱。我哋要相信破和合争，破坏道场，尤其是一个正法道场，你一个念头赞叹，得无量无边福报；一个恶念毁谤，嫉妒障碍，造阿鼻地狱罪业，祸福总喺一念之间，人就系咁如痴啦。我哋谂下，我哋自己有冇做呢种罪业？自己唔系圣贤，必定会造作，只系轻重大小有差别。学佛人甚至出家人埋怨释迦牟尼佛，批评祖师大德，多得是啊！批评经教，批评古大德的言论著作，我们时时见到。而没有去深思，不要说佛经了，古德语录里头他讲的那些话，他为什么要这样说？他对什么人说？他讲的用意在哪里？我们没有去深刻求了解，任意批评就做罪业。我们不了解人家的用心，不了解当时的环境，佛说法，佛时时同我哋讲，佛无有法可说，祖师大德亦无法可说。点解说法同众生医病？所以话法，佢一定有对象，那个对象系乜嘢毛病？对象执着空，佛菩萨就讲有，对象执着有，佛菩萨就讲空。所谓说法，无非是对治无病，将他的妄想执着打走咋。其实他哪有法好讲？何尝讲过一句法？破一切众生执着咋。而我哋后学嘅人好麻烦，将佛嗰啲讲法就当做证词嚟审判佢。 话佢讲错咗，唔单止自己犯咗大病，喺嗰个地方生起妄想分别执着，仲叫一啲人嚟附和，叫一啲人生起妄想分别执着，你话呢种罪过重唔重？我哋而家学佛，稍为明白一啲意思。诸佛系随类化身，冇一定嘅身相，随机说法，无有定法可说。讲真话，无有法可说。所以佛喺《般若经》上讲，有人以为佛说法啦，就叫谤佛，何况其他呢？你如果话佛有法可说，已经就谤佛啦。呢个意思好深好深。读《般若经》嘅人多，都谂唔到佛呢个教训。佛为我哋大家嘅身明，世间人嘅言行，我哋都唔可以批评，最好唔批评。所以古德儒家教人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。儒家教世人，唔合礼嘅，唔好睇，唔好听，唔好讲。天主教里面，我睇佢哋所读嘅经，亦系呢种讲法。佢嗰段感谢经里面几句话讲得好好，主父救我，我哋好容易被一切人事物迷惑，丧失咗理性，求上帝帮助，知道痛悔改过，专心益主。我哋念佛，佢哋念上帝，念要专念，专念就产生效果。讲我心已足，就是知足了，不图外物，对其他一切人事物都能放得下，主原教我，原本教我哋无听淫声，无视邪色，无道非礼之言，无取非义之物，无浅非礼之地，心无妄思，意无妄动。你睇人哋所讲嘅，我哋同外教少接触，接触之后我哋会五体投地，佢哋如果能依教奉行，就是世间嘅大圣大贤。 天主教里面，我睇到好多句子，要求信徒要做社会嘅好榜样。同我哋提出嘅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完全相同。我哋正宗讲信愿行，佢亦讲信愿行，佢哋有三德，信德、望德、爱德。望是希求，信德是信，望德是愿，爱德是爱天主，爱人如己，是行。他们亦有信愿行。我们讲六波罗蜜，它里面讲四条，四种枢纽的德行，智、义、节、勇。智是智慧，义是布施，不希求回报。节就是忍辱，勇是持戒，勇于改过自身。他们亦都有的。和平土池里头特别殊胜，非常感动人。佢能成为世界大宗教，拥有咁多人信仰，有佢嘅道理嘅。我哋而家讲学法，实实在在同人哋比，远远落喺人哋后面。人哋绝对能升天，我哋落阿鼻地狱。呢一点系我哋要深思反省检点嘅。佢哋早晚祈祷，佢哋有早晚课。早晚祈祷，时时刻刻审察检点自己的过失，改正自己的过失。要俾我哋认真。佛陀虽然有非常殊胜的教诲，但是在末法时期多数流于形式。所以信解行正这四个字有名无实。所以我时时提醒同学，我哋死咗之后去边度？唔好以为自己好后生，黄泉路上无老少。尤其是现在世间灾难好多，你睇最近台湾地震，几秒钟时间，一家人都唔见咗啦。我哋睇到仲能唔警惕咩？所以印祖指示人大众学佛，要将死字贴喺额头度。时时要问自己点好，要真做啊！ 我哋老实讲，好想做。点解自己毛病杂气改唔过嚟？唔系唔想改，真想改。我哋喺大乘经读得好多，细心思维改唔过嚟，系文经太少啦。我哋闻法嘅时间太少。居士林、老林长、陈光别居士，最后四年，佢喺录影带，每日睇八个钟头，四年冇间断。每部经都睇好多次，咁就係佛家讲嘅一门深入，长时分授。佢成功了，佢嘅成功，佢揸住机会。深入经藏，学过一部经，一部经重要的是深入，要能透彻了解经义，我们的信心、愿心先生得起来，然后先能将自己以前的妄想习气纠正过来。这种叫真修，时间不算太长，四年时间，一日用八个钟头，他亦是示现给我们看。八十几岁的老人开始用功，仲来得切。他本来早两年就求往生了，为了护持居士林，多住两年。由此可知，那种闻分的功夫，两年就能成就了。由此可知，我们现在的毛病不肯真做，过失在这里。我们无障，自私自利，忘记了无障、贪嗔痴慢、舍弃，对佛陀的教诲若有若无。读诵的时候好似有，境界现前忘得干干净净，一切仲系随顺烦恼，仲系随顺习气，所以我哋如果万课认真去思维、去反省，嗰一日有几多过失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嗰一日之中想咗几多好事，做咗几件好事。两相一比较就知道了，我们应该去哪里。 呢种事情边使问人噶？所以真正觉悟嘅人，自己改过自身，系我哋第一件紧急嘅事。如果起心动念仲去求人哋嘅过失，就是我哋自己最大嘅过失。冇比呢种罪更重㗎喇。嗰个心中恶到极处啊！而家嘅社会点解败坏到呢种地步？就系成个社会大众人人都学识批评人，轻慢人，所以先感召呢啲报应。我哋睇下诸佛嘅净土，世尊同我哋讲嘅嗰个社会系点噶？人人彼此互相赞叹，冇攻击人哋，我哋再睇下基督教、天主教嘅经典。他们经典里面所形容的天堂，亦是一片赞美的音声，没有毁谤，没有攻击，值得我们深思，值得我们反省。所以这两句教训我们要时时记住，绝对不要犯。如果犯趁这种过失，念佛绝对不会往生。为什么？你是恶人，极乐世界是诸上善人俱回一处。你虽然念佛念得非常不错，念得好多，一日念十万声佛号、二十万声佛号，但是你心恶，你的行为恶，往生净土的条件是心净则佛土净，心底畏恶不会往生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